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时间十。北京时间14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 与这里。 Fresh Radio。下午2点，成都，年轻的我们不追逐潮流，因为我们就是潮流。 带不走的只有你。 听一段民谣，讲一个故事，活力 music。 我知道你想听什么。 高速路上流淌。

别走漏风声，爱我比敌对残忍，灿烂却是近黄昏。

転がってる叶えたい夢も今日で100個できたよたった一つといつか交換故障 深深已经 春季某片荒芜，你经过我半生的意义，如此取舍，骨头在晒干后还能生活。 天。

成的玩具买的 game When I thought the world won't end Oh We will be there one day with a smile And nothing more to say goodbye To a friend Here we go Dancing on our own Inside this house that we never know Never know Here we go Going in alone Into the dark and wonderful unknown Let us go, let us go Here we go

就让我看见你，看见你的伤。我想你就站在站在大漠边疆，我想你就站在站在七月上。我化成赤裸逆翔，奔去七月刑场，时间烧灼滚烫，回忆撕毁异乡，路上行走匆忙，难能可贵世上，散播留香自唱。乘风破浪，踏遍黄沙海洋，与其误会一场，也要不负勇往。我愿你是个谎，从未出现南墙，笑是神的伪装，笑是强忍的伤。就让我走向你，走向你的窗，就让我看见你，看见你的伤。我想你就站在站在大漠边疆，我想你就站在站在七月上。 数尽白发，回忆往事成灰，

样算不算是我的故事？